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今天啊，我首先要抱歉一下，就是很多朋友反映说我们最近几集番外啊，好像这个音质都很差。那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还在适应我的新的设备。那以前呢，我是用比较好的传统的麦克风来录音，但是我到处移动，那么太过沉重不是很方便，我年纪也大了，带不了那么重的行李。所以呢，我最近尝试用一些简单一点的电容麦克风，那但是啊，这个东西呢，就对我而言稍微好像有点复杂，就算有这个杨大义的指导呢，还是常常出错出问题。那么我今天也是带着试验性质，希望还算好吧，我不敢肯定会做得怎么样。那么无论如何，那么废话少说，就先跟你道了歉。万一今天你听到还是有杂音，或者这个呼气声，或者是什么的话，那请你原谅，我们很快一定会解决这个问题的。好，那好久没有认认真真做节目啊，那今天呢是个好时候。为什么呢？因为最近不是很多人在谈，也能说是很多人吗？好像也难讲，反正不少我认识的人吧，都在谈欧洲大选的事情，指的就是最近欧盟的选举。那这个选举出来的结果，我想你可能或多或少都听过。那么到处的媒体都说，右翼甚至是极右翼大胜。然后现在网上很多文章都在分析讨论，欧洲是不是开始逐渐右转？为什么欧洲的选民甚至包括一些年轻选民，也都开始抛弃了所谓的传统的靠中间靠左的路线。那么更有一些朋友在欢呼啊，那么可见这个白左在欧洲受到了铁拳教训了，他们很讨厌白左。虽然我已经讲过很多次，白左这个词是一个很奇怪，我不能够确切掌握其含义的一个概念了。那有很多这样的分析，然后就是说那什么的右翼是什么意思呢？欧洲的右翼是不是就是比如说反对乌克兰战争继续下去，那么呼吁欧盟跟美国不要再支持乌克兰了，那么让乌克兰赶紧投降停火，然后对于气候问题呢都很有保留，对于这个欧洲的所谓的伊斯兰化问题呢很有警惕，然后拒绝有更多的移民尤其是难民进入欧洲，要保守传统的价值，因此对于 LGBTQ 各种的性取向运动都要有所警惕，或者是越来越保守了。那么这加起来就是很多人心目中的所谓的右翼，他们是干什么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用这样的一个概念再套在欧洲的各个国家呈现的右翼的风潮以及这次选举结果的判读，好像很多人都这么讲。我并不是认为网上或者我有些是我自己的朋友写的一些分析觉得他们说的是错的，觉得有问题，不，我觉得很多分析都写得很好，都说得很对，很有道理。然而我觉得事情总是还可以更复杂一点的来看，所谓更复杂其实往往也是最简单也最技术性的方法。什么意思呢？我们问一下自己啊，比如说很多人知道最近这次欧洲议会选举结束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就宣布提前大选，那么指的是法国国会的提前大选，那么宣布要解散现有的议会，那么提前选举，然后把自己的政治生涯堵了上去。那么很多人有这个讲法，然后都要分析一下到底法国又是怎么回事。那我们谈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那就是欧洲议会的选举为什么会影响到法国总统马克龙他以后的政治前景跟他的政治生涯呢？那既然是欧洲议会的选举，那为什么马克龙所属的政党以及他在国内的主要对手的政党又都会参与到欧洲议会的选举当中呢？这个欧洲议会的选举到底在选什么？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选法，什么样的一个结构，它又如何影响到欧盟27个国家，例如刚才我们提到的法国，它的国内政治呢？这中间是什么关联呢？如果我们不先做一些很基础的、很技术性的认知的话，这些问题我们就没有办法好好谈。然后在这个没有在这个扎实的基础认知之上，泛泛而谈所谓的欧洲向右转这种讲法呢，很多时候恐怕啊，就算不能说是错或者不对，也不能够说是相当完整。那么所以今天我打算在八分半这里呢，我们科普一下所谓的欧洲选举到底在选什么。那我们要先说啊，我们现在所讲的欧洲选举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是欧洲议会的选举，或者欧盟议会的选举。这个欧盟议会是怎么回事？我们都知道欧盟啊，是一个在全世界范围来讲，历史上来讲都相当独特的一个实体。这个我们现在全世界绝大部分的实体啊，就政治上的实体都是主权国家，例如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是欧盟独一无二的地方在于，它既是一个政治实体，但它又是一个超主权国家实体。我们都知道它是由27个欧洲的主权国家所构成的一个超主权实体。那么各国呢，参与到欧盟的时候呢，都会交出部分的自己的国家的主权，比如说它的经济政策、它的金融政策，当然还有货币政策。由于都使用欧元，那么所以你除那么当然以前英国就算在欧盟之内也仍然坚持使用它的英镑，那是另一回事儿。但是其他现在剩下的成员国呢，都会使用欧元。既然有统一的货币，自然也就有统一的金融政策，因此连带的就会影响到一个欧洲整体的经济政策、外贸政策。由于有这些东西为基础，那么接下来欧洲的就会有一个整体的外交政策，而这个外交政策呢，是会反过来影响到欧盟的成员国的。比如说你如果加入了欧盟，你是欧盟成员国之一，那么你自己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就不可能不受到欧盟委员会的影响。好，那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政治实体啊，我们大概能够想象这是一个多么复杂的机构。我们最粗浅的想法，我们想欧盟开会，这帮人怎么开呢？27个国家讲那么多种不同的语言。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在欧盟之内最主流官方在使用的语言就是英语、法语和德语，那么但是其他的语言也大量会在其中应用，那么因此里面就出现了很多翻译的问题啊、同传的问题啊等等等等。那么然后这27个国家构成这么一个政治实体，每个国家可能都有自己的政治特色和自己的政治文化和自己的行政的程序，也都需要在欧盟这个平台之上相互协调沟通。欧盟作为一个超主权实体，那么它跟它的成员国在某一些问题上、某一些领域上，比如说环境问题上、气候问题上面，他们的立场是否都能保持一致呢？如果说不能，甚至是有分歧跟冲突的时候，又该怎么办呢？这里头又会牵涉到更多更严重的问题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了解欧盟这个实体为什么常常被人诟病，尤其是在现在这次大选出来，我们看到有些所谓的极右翼的这些的党团呢，欧洲党团，我等一下还会解释啥叫做党团。这些极右翼党团里面就有大部分的成员都是所谓的疑欧派，就是他虽然是欧盟成员国里面的政治人物，他在欧洲议会的层面参与欧盟的政治，但是他们本身对于欧盟这个机构、对于这个超主权实体的存在以及它的权力范围却深表怀疑，甚至觉得应该要逐步减低它的存在感、压缩它的权力。那么其中最极端的当然就是已经退出欧盟的英国的以前的那帮主张脱欧独立的这一群人，是不是？那么这些人就会觉得欧盟啊，里面的行政太过繁琐，里面的法规、 各种的条约的规定太过复杂，那所有的大事情如果一到了欧盟的层面，就会混进一团乱麻之中，然后在里面经过一些一般的成员国的国民所不了解的程序，被因此被操纵在一群官僚的欧盟的官僚手中，到最后使得这些国家国民简单的一些的诉求和意愿没有办法得到实现，甚至是反应，那这是他们的问题。那么欧盟到底有多复杂呢？我们就来先了解一下欧盟的主要的几个机构。那我们先不谈欧洲的法院，不谈欧洲的中央银行，我们集中在三个大概是欧盟最重要的机构啊，来聊一聊。一个就是欧盟理事会，所谓的欧盟理事会啊，也就是 European Council， 如果用英文的话，它是什么东西呢？它是由27个国家派出自己的政府的内阁官员，或者是行政体系的部长级的官员来组成的，所以它就有27个成员。那么这个欧盟理事会，你可以简单的比，我们比方啊，就可以把它看成是，它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的是27个国家的，这27个成员国的政府。因为欧盟是27个国家组成嘛，那27个国家的政府就派代表来了，这个代表就是他本国政府的部长级的官员，好，来组成。然后组成之后呢，这个欧盟理事会，它里面会大家共同选举，轮选一个主席。这个主席是轮流当的，就27个国家大家人人有份。那这个主席是个比较像是个荣誉性质，或者是作为主持会议用的一个效果而已。他六个月就换一次，那你可想而知他没有太大的实权。但是这个欧盟理事会呢，在整个欧盟的架构里面有点像一个国会，如果是两院制啊，所谓的上下两院的话，它有点像是一个上议院，它有权去通过和否决一些欧盟将要推出的一些的法条、一些法规或者是一些的政策。那这个权力还是相当大的，因为它代表了27个主权国家的政府嘛。好，再来，既然我刚才说了，我们假想欧洲也有一个大的议会，这个议会分上议会、下议会的话，那这下议会是谁呢？就是刚刚完成大选的这个欧洲议会或者欧盟议会了 ,European Parliament。那这个 Parliament 是整个欧盟的这些主要机构里面唯一一个由国民或者是欧盟的成员国的国民直接选举产生的一个议会。这个欧盟议会啊，它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有点像，比如说是欧盟的下议院，或者像美国是那种参众两院里面的众议院，它代表的是全欧盟5亿公民，那么是5亿公民他们直选产生，那么他们的声音主要在这里头反映。但是你马上会想到一个问题啊，为什么需要这两个议院呢？就上下欧盟理事会，一个欧盟的议会呢，一个国会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如果只有27个成员国的政府代表在这里组成一个议会的话，那你可以说有一些小国家，比如说像爱沙尼亚这样的国家，这些国家它的国民人数这么少，那么但是它也是有一票在这个理事会里面，那么它参与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就同时决定了一些人口大国，比如说像德国、法国，众多的国民他们未来的政治环境，这好像有问题，对不对？那么所以就要另外有一个欧洲议会去代表，以人数为基础啊，就代表一般公民。好，那么大部分欧盟的很多的项目啊，都要经过这个现在刚刚完成选举的欧盟的议会，以及那27国的政府官员所构成的理事会，这两个议院共同来通过，才能够成为一个欧盟的需要执行的一个法规，或者遵守的法规跟要执行的政策。那么谁来监督大家有没有遵守欧盟通过的法规？谁来执行欧盟这些议会所决定要采取的政策方向呢？那就是要有一个行政部门，对不对？ 这个行政部门就是欧盟的主要的三驾马车机构之中的第三驾，甚至也很多人现在会觉得是最重要的一驾，那就是欧盟委员会。欧盟委员会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整个欧盟的内阁，是它的行政部门。那么里面一样有27个执行委员，这个执行为什么是 27？ 那当然也是因为代表了27个成员国，27个执行委员。那这个执行委员里面有一个当头的，那就是欧盟委员会的主席。那这个主席有的时候有人甚至会翻译成叫做欧盟的总统啊，这个讲法其实不是太靠谱，应该叫欧盟委员会主席，也就是平常在国内有些中文媒体会简称为欧盟主席的这一位啊，现任的叫做冯德莱恩女士，她现在就是欧盟委员会的主席，也就是整个欧盟行政部门的老大。好，那这个主席是如何产生呢？就是由这27个国家构成政府代表所构成的理事会成员国，他们推选决定，然后交给欧盟议会这700多个议员去通过赞成。当这个主席先产生出来了，这个主席再和各个国家政府商量来确定接下来另外26名进入欧盟委员会的执行委员的名单，那么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可以说是相当复杂了。然后我们再说回最近完成选举的这个欧洲议会，这个欧盟在过去这么多年来，尤其在英国脱欧的期间，我们常常听说它如何的不民主啊等等，指的主要就是你想想看，你如果是欧盟成员国的一个国家的国民，你是个法国的农民或者意大利的一个工人，你觉得你平常你国家的主要的政策或者一些政策倾向可以透过你在你自己这个国家里面的选举或者你国家里面的民主活动去影响他，给出你的意见。可是问题是你们这个国家现实中你生活环境中有很多的政策方向，比如说法国农民你能不能用农药，用什么样的农药，原来是在欧盟那里决定的，而欧盟的理事会也好或者是欧盟的委员会也好，它的核心就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所以他们常说布鲁塞尔决定了我们很多事情，可是那些人都不是我选出来的，这个欧盟理事会27个国家的政府代表构成的，然后这个欧盟委员会跟下面的一堆的执行委员跟他们率领的各个分支小组机构，再加上底下的一大帮的行政官员，我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了，对不对？因此现在这个欧洲议会它的权力就从2007年的里斯本条约签订之后就被逐步增加起来了，所以现在这个欧洲议会是相当重要，因为它的权力比起在欧盟历史上现在来讲的话是处于历史上权力最大的一个时刻，就是因为欧盟成员国的国民都要求要对整个欧盟有更大的参与权和主动权。但是你要了解啊，这个欧盟议会700多个议员，那有什么议案要通过要准备，这东西并不是在议会本身之内就能产生，当然他们可以，但是其实主要啊还是很多时候一些重要的议案草案还是由行政机构，也像各个国家一样是由行政机关那边来吵你，也就欧盟委员会来吵你，然后再交到议会去通过。而议会里面当然也有他自己的立法主动权，那就是交给议会这700多人构成的议会里面再组织成各个不同的委员会，那这些委员会就像人大委员会，人大里面也有不同的委员会在不同的领域草拟一些法案，然后交给整体来通过。那这个欧盟议会呢，他们的各个委员会的工作平常也是在布鲁塞尔，可是这个真正的议会开会的时候则是在法国接壤德国的斯特拉斯堡。这个斯特拉斯堡举行的这个欧盟议会呢是每个月只开一次会，不过一开就是开4天。那这次我们看新闻不是说很多欧洲的一些国家的右翼党派那么在这个选举里面获得了明显的优势， 那么虽然还不能够成为最主导的力量，但是他们权力比以往扩大。然后原来什么绿党啊，社会主义政党啊，他们的占有的票数就进一步的被压缩等等等等，我们听了很多。那这些所谓的政党又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欧盟这个议会啊，就像所有立宪民主制国家的议会一样，里面会有很多不同的政党。那这些政党呢，通常是围绕着不同的政策的取向、基本的政治价值观和一些意识形态立场来构成，作为他们构成的一个基础，对不对？而在欧洲议会这个层面里面，我们这里就最容易搞乱了。这里面也一样有政党，但是更重要的其实不是 party， 不是政党，而是什么呢？是党团 political group 啊。这个说来就话长了，我们先举个例子，想想看什么叫欧洲政党。欧洲政党啊，指的就是在欧洲作为一个欧盟作为一个超主权实体这个平台上，这个范围里面，这个议会里面会出现一些政党。这些政党就是所谓的 European Party 或者 European Political Party。 这些政党呢，他们往往同时他的成员都是某个成员国的政党的成员。因此这些议员，请注意啊，欧洲这议会的这些议员啊，你不是用个人身份进去，比如说我一个比利时的议员选了进去，哎，我看那个意大利兄弟挺顺眼，咱俩挺谈得来，不如咱俩搞个党吧。不能这么搞的。这个政党是什么呢？不是以你的个人身份组成，而是以国家政党的身份组成。也就是说，我这个比利时老弟看你这个意大利老哥，我觉得咱俩特别谈得来，爱喝的酒都是同一类型酒，我们搞个党吧。这不行，这必须还是我所属的这个比利时政党跟这位哥们所属的意大利那个政党，我们两个国家的这个政党在欧洲议会这个平台上觉得，哎，大家有志一同啊，咱们两个党组成一个党吧，必须得是这样。然后呢，现在在欧盟的这个平台里面最大的第一大党呢，那是中间偏右的 EPP European People's Party。 那么这里面呢，就包括了好几个欧洲不同国家的著名的政党，比如说德国的执政党基民盟，然后法国以前执政过的共和党，还有爱尔兰统一党。然后另外还有一些政党，比如说欧洲自由民主联盟党，就是49个中间派的自由主义政党所组成。那么另外还有一些党呢，他们只要另外再构成所谓的党团。这个政党在欧盟当然重要，但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是党团。党团又是什么意思呢？党团就是你有欧盟的政党，你也不一定要参加欧盟的政党，作为一个议会的成员跟你自己国家某个政党成员的时候，但是你们多半都必须，大家都倾向参加党团，也就是政党再结盟，在政党之上再结盟。那这种结盟是怎么个结盟法呢？它就没有政党那么严格的纪律跟形式组织，但是大家是以核心意识形态跟核心价值的亲近原则为本的。然后大家觉得，哎，你这个党跟我这个党虽然我们有很多东西不一样啊，所在国家不一样，所代表的人不一样，但是我发现大家想法很类似，不如大家结盟吧。于是就会出现这样的所谓的党团 political group。 比如说有这么一个党团，就叫做欧洲绿党还有欧洲自由联盟党，这两个党派就形成了一个欧洲的一个党团，欧盟的一个党团，就叫做，名字就是两个党加起来叫做欧洲绿党还有欧洲自由联盟党的党团。那这个党团蛮有意思的，我在这里面要解释一下。因为这个欧洲自由联盟啊，跟欧洲绿党啊，都可以说是比较倾向进步主义的这种势力。所谓的进步主义，在我们国内最粗糙的语言底下，就是所谓的左派。那这种左派就会主张进一步的下放权力，但是同时也有追求更严格的环保法规跟统一的环保政策，这两者看起来好像是有点冲突啊。比如说绿党往往会要求欧洲有更统一的、更集中于中央的 环境保护的策略。但是欧洲自由联盟则主张的是什么呢？是要最其中最明显的一个主张，就是欧洲很多国家，你要注意，很多国家它内部不是有一些分离势力吗？这些分离势力不是要闹分裂吗？不是要闹自治吗？只先从自治开始，最终目标可能有的国家他们会希望自己这个地方能够独立出来的，那么有这种势力，而欧洲自由联盟是认为应该要代表这些势力，认为应该鼓吹这些地方主义色彩很浓厚的各国的小政党，要让他们呢有进一步发挥的空间。好，然后这样的一个自由联盟就跟欧洲绿党合作构成了一个党团，这里头包括什么样的一些的势力主张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从法国来讲，法国南部不是有个大岛在地中海上叫科西嘉岛吗？就是拿破仑晚年被流放的那个地方嘛，曾经被流放的那个地方。这个科西嘉岛就是一直要闹独立的一个岛。另外还有威尼斯所在的意大利北方的这个省份啊，威尼托这个地区，他也一直有种势力，觉得我们威尼托人跟意大利人是两回事，我们要独立出来，这又有一个分离势力。那西班牙以巴塞罗那为代表的加泰隆尼亚这个地区，那就更不用说了，过去几年我们听说过那边的消息，他们也是要闹独立的。好，那么这些这样的这些地方呢，他们就都得到了欧洲自由联盟的支持，也得到了欧洲自由联盟加上欧洲绿党这个党团的支持。那这样的一个党团啊，请注意啊，它可不是说你随随便便，我们这帮哥们看了大家在一块挺快活的，打牌啊，平常耍乐啊，也都挺开心的，我们就组个党团吧。不是这样的，这个党团没有那么松散，它就算没有一个正式的政党那么的有严格的组织标准跟组织形式跟管理机构，但它还是有些基本要求。这个基本要求是什么呢？在欧洲议会的层面上，一个党团至少要有23个议员才能够组成党团，而且这23个议员可不能够都是来自一个国家哦，你必须至少要来自7个或7个以上的国家，也就是说最少你有来自7个国家的议员在欧洲议会里面，然后你们找到了23个人来组成党团，这是一个最低的门槛。那么当然也有些议员他觉得我不参加那么多这些党团，我不参加党团。那不参加党团的那些人呢，用英文讲呢叫 non-inscripts， 也就无所属议员。目前呢是有45个这样的无所属议员在最新一轮选举出来之后。可是呢，为什么我说这样的这个所谓的无所属议员，你看人数明显很少，在现在刚刚选出来的欧洲议会有720嘛，原来是705人，这720个议员里面只有45个人是无所属，这就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这样的，按照这个议会的议事的规则，你如果有党团的话，这个党团的发言人他们的发言顺序会比较优先于这些无所属的这些个人身份的议员。第二，就是当你想要动员一个东西，你想要促成一个事情，或者你要反对某个议案，那当然是团结的力量大嘛。你如果有一个党团的话，你在里面的能动性会更大，你在里面的权力影响力也会更大。再来，还没完啊，这个更复杂的事情还有，有件事情就很有意思了。我们知道欧洲有许多国家，它的执政的政府的政党，执政府不是由一个执政党来主持大政，因为它这个政党呢，得票可能因应于它国家的不同的选举法规，没有达到单独靠这个政党就能组成政府的地步，那么于是它必须联合其他几个得票小于他，但是势力也相当不错的这些政党来组成和联合政府或者执政联盟，对不对？举个例子，像意大利现在的政府就是一个执政联盟构成的政党，或者荷兰也是这样，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党在他们最近的选举里面大获全胜，能够只靠自己的实力就去组织政府的，所以他被迫要跟他国内其他几个党来组成政治政联盟。那么于是就出现一个情况啊，在欧洲这里 就是有一些政党，比如说意大利就有一些政党，他在意大利的时候是跟意大利现在这个第一大党合作组成一个执政联盟，但是到了欧洲议会里面，这个意大利政党呢，他又却在欧洲议会参加了另一个党团，而这个党团其实跟自己这个国所在国家里面的这个他的执政联盟的兄弟们呢所属的党团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么讲得清楚吗？也就是说呢，现在的这个欧洲议会啊，它里面会出现一种情况，它的一些党团啊，大家意见不一样，比如说两个党团可能在一些问题看法上面互相争执，但是构成这个党团的这些不同的政党，他们可能在他们原来的成员国里面是同一个执政联盟，就会出现这种情形，这是一个很常见的情形在欧洲的层面。那么这都是我们一般我们中国老百姓可能不太容易理解，就是说我们国家的执政联盟的一个政党怎么到了欧洲的层面就跟我们国家里面的这个执政联盟里面的第一大党在唱反调呢，是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的。不只是这样啊，就用我们现在熟悉的欧盟委员会的这个主席冯德莱恩来讲啊，这个冯德莱恩呢，他在欧洲的架构里面啊，在这个欧盟里面是出了名的，这位欧盟委员会的主席是要强调更严格的更广泛的环保政策来应对气候问题的。可是在欧洲议会里面的第一大党团，就欧洲人民党党团的领袖啊 Manfred Weber 这个韦伯先生，跟他一样冯德莱恩一样都是德国人，这两人呢就很有意思，这两人都是德国人，这两人都是德国的第一大党基民盟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成员，但是这两个人在欧洲的层面上至少在气候问题上却有不同的看法。而冯德莱恩跟这个 Manfred Weber 过去还曾经有过比较复杂的政治的一个事件，那就说到2019年，不过这又扯开去了，反正就2019年的时候啊，本来 Manfred Weber 这个韦伯呢，他作为欧洲议会里面的第一大党团人民党党团的领袖，他是应该能够成为欧洲委员会的主席的。那么我们要知道，自从里斯本条约之后啊，有这么一个规定，有这么一个也不能说是规定，有一个大家有个共识，这个共识是什么呢？就是这么多党团来动员自己的成员的政党来推动选举，来参与选举，在选的时候啊，就有点像比如说你看英国也很快就要大选了嘛，那么英国大选的时候，两大政党都会推出一个自己的主要的领袖，他说他们的党的领袖，就我们就假设将来这个党要是赢了大选，这个领袖就是未来的首相了，就是未来英国的首相。而在欧洲呢，现在也大家也假设应该是这样，就你不同党团的领袖，就假设他如果带领这个党团获得一个很大的优势胜选欧洲的议会的话，那么他的领袖将来就应该是欧洲委员会这个执行机构的主席了。可是在2019年的时候啊，欧洲人民党党团的领袖，作为第一大党团的领袖，这个 Manfred Weber， 他原来也要当这个欧洲委员会的主席的，但是却被这27个成员国的领袖所反对，尤其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因为他们不喜欢这个 Manfred Weber， 而且认为这个东西这种共识啊，其实并没有写清楚在构成欧盟的那些条约里面，所以并不是必然的，因此反对他当欧洲委员会主席。然后这个冯德莱恩是意外的被选出来当成了欧洲委员会的主席。那冯德莱恩跟 Manfred Weber 在后来这些年里面很多问题看法上是一样的，大家是合作的，大家甚至都是盟友，在德国甚至是同一个政党的成员，但是在气候问题上面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尽管最后还是要妥协啊。说到这里你够晕了吗？没有的话我们再继续啊。我刚讲到里斯本条约，里斯本条约之后啊，欧洲议会就有个规定，就是他的议员的总人数是不超过750人的。那这个人是怎么算出来呢？ 是按照27个成员国的人口来分配你的座位，你的席次。最少一个国家它的议员不少于6个人，最多呢则不能够超过96个人。也就是说，你这个国家你人口再多，你按比例，比如说德国作为一个欧盟第一大国，如果真的按人口比例算的话，德国理论上在欧盟这个议会里面啊，能够占有更多的席位。但是就是因为怕你这个人口大国在里面一国独大，你如果人口那么多，那你在里面这个议会的话语权就更大，那么不就影响到其他成员国一些小国家的这个声音跟利益吗？所以不行，你最多，你人口再多，你也只能是有96个人。而有些国家你人口非常小，你再小我也保证你有6个席位。因此你按人口比例来算的话，你会发现在欧洲这个议会里面啊，小国家按人口比例算，它拥有的席位反而是更多的。举个例子，像马耳他，多么大的一个国家，就在地中海上这么一个小岛国，它的人口只占了全欧洲联盟的 0.85%， 连1%都不到，但是按照规定它一样也得到了6席席位。这就可以避免了所谓的四大人口大国，就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获得最大的话语权。好，那么原来不是说我有700，最多可以有750个议员吗？那这750个议员呢，在英国脱欧之后就剩下了705人，就选举之前欧洲议会啊是705人的。那么但是现在为了反映人口变化，因为人口又变化了嘛，所以重新组织出来的这个欧洲议会现在是有720个人，现在总共有720个议员。好，那么今年的大选啊，这个大选我们回头总算可以看看今年这个大选有什么要点。今年这个大选是从6月6号一直到6月9号三天，这三天呢并不是说全欧洲这27个成员国这三天大家都可以各自去投票，不是的，而是这三天里面，这三天之内有的国家是6号，有的国家是7号，有的国家可能8号9号，有的国家可能投一两天，是这么来个投法，各自去投。然后呢我们要看一下它的投票率啊。那么我直到做节目的这一刻都还没有得到最新最准确的官方数据。我们回头看2019年那一次欧洲选举的投票率就已经达到了 50.7% 了，以宪政民主制度下的选举情况来讲算是相当不错，起码勉强抵达半数。也就是说欧盟5亿公民有差不多一半人去参与了这个选举，那呢是十几二十年来算是最高纪录了，超过50%。因为在过去的欧洲选举里面啊，这个投票率一直不能够算太高，为什么呢？你可想而知啊，就以前当欧盟的整体权力还不像现在这么大，而很多欧盟成员国的国民啊，你说他自己国家的政党他熟悉，自己国家的选举他去参与投票也就罢了，你说这个欧盟到底跟他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欧盟怎么影响他？他不一定那么意识得到，不一定那么清楚，也不一定觉得太重要，因此他过去投票啊，其实并不是那么的积极。那么当然了，现在在全世界这些比较老牌的宪政民主体制国家里面啊，投票率一直都是个很让人头疼的问题啊，就很多国家呢都面临的就发现这个投票率太低的情况。大家你投票率如果低的话，你选出来就算有个政府最后选出来，你会觉得你的代表性还是不足够嘛，所以大家都想尽办法去让大家呢多点出来参与这个选举。那其中一个最常见的办法就是降低选民的合法年龄。以前很多国家有些曾经有些时段是21岁的公民就觉得你是个很成年的有成熟判断力和理智的人，你可以出来参与选举投票了，是21，后面就降到了18作为主流。但是在欧洲啊，有些国家的这个合法投票年纪可以是特别低的哦。你比如说比利时、德国、马耳他和奥地利都是16岁就能去投票，就能去选议员。反过来候选人的年龄呢也在降低，像候选人年龄最大啊 就是至少啊，比如说至少在欧洲呢，它是规定啊，只要有25岁，你就可以出来选议员，你就有资格成为议员了。比如说像希腊和意大利，就都是25岁就可以了。哎呦，对不起，你现在有没有听到忽然一阵什么哗啦啦的声音？那是窗外在下雨，很抱歉啊。好，然后呢，更有一些国家他更狠，他觉得说这个选举啊，为了要逼大家出来选投票啊，干脆是要义务投票，就投票是一种国民义务，不投不行的，必须要投的。保加利亚、希腊、比利时、卢森堡都是选举投票是国民义务。可是问题是，你说是义务吧，老百姓也不一定要理你，因为我不投票了，那怎么样？难不成后面你还起诉我抓我坐牢吗？你比如说保加利亚这样一个国家，他投票是国民义务啊。可是在上一轮选举2019年的时候呢，他只有 32.64% 的投票率，就是也就是说他和资格选民当中呢，竟然有六成多呢是没有去投票的。那么又由于呢，你想想看，如果你是欧盟成员国的国民，那有这么一个欧洲层面的选举，你就会觉得太多选举很麻烦，然后呢，而且呢，很多时候国内的政治跟这个欧盟的政治也是有勾连的。你比如说，我国内的某个政党，他在欧洲议会里面是某个政党或者某个党团的成员，他们要推进的某个政策，比如说工业政策或者经济政策、外交政策，是有一致性的。那么因此，如果我投票选举还要选来选去，那也很烦。所以又有必，对不起，窗外甚至现在打雷了，希望你别介意啊。你比如说像比利时这些国家，就干脆选择在这个时候，我们同时我们国内也搞大选吧，就选民们出来，你又去投票给欧盟的这个议会的选举，同时也参与我们国内的议会选举，就一次就把它都搞定，这不是很好吗？另外这一次的欧洲选举正好也是欧洲好几个国家举行地方选举的时刻。好，那么说回这一次投票，投票率是多少呢？我目前都已经讲了，还不知道准确的数字，但是可以知道的是，是根据事前的调查，2024年的这一个选举，据说有71%的欧盟的这些合法选民，他们说会投票，也就5亿人里面啊，有71%的人会参与投票。那如果真的最后出来是接近这个结果的话，那这一次的投票率可以说是创下了欧盟选举的新高点了，至少在法国就是这样。最近的，这一次法国人去参与欧盟选举的这个投票率就非常高，达到了新高。根据法新社的最新报道，是达到了 52.5%。那么，就是在这一次法国投票的时候啊，就我们注意到法国的反对党，也就是被人说是极右派玛丽勒庞所领导的这个政党国民阵线或者叫国民联盟，这个党在欧洲议会的层面他们拿到了30席席位，而现在法国总统马克龙他领导的这个政党复兴党只在欧洲议会里面拿到了13席。也就是说，你这个国家的政党除了选我们国家的选举参与国家政治之外，我在欧洲议会还要去参加选举，在欧洲议会去加入不同的党团，比如国民阵线在欧洲里面呢，欧洲议会里面参与的那个党团叫认同与民主党团，是个被认为是比较偏极右的一个党团。而马克龙所属的这个政党复兴党在欧洲议会的层面则有一个复兴欧洲党团，那个党团被认为是中间偏左的党团。结果这么一选出来，发现你复兴党在欧洲议会那边，你的法国的国民投票给你只拿到了13席，而你的对手拿到了30席。这就是马克龙这一次要解散法国议会重新大选的一个最近的背景之一，等一下我们还会讲他们的事啊。好，那么现在马上就说到这个欧洲议会这次选举，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现在我交代完了最基础的最技术性的东西，欧洲所谓的大选其实就是刚才我描述的这么一回事。这么去选，选出来之后啊，我们现在大家都说，哎呀，欧洲的右翼啊，势力大涨啊，好厉害啊！那这个所谓的右翼是又是怎么回事呢？我刚才一开始描述，我们现在在很多评论文字都会有些很概括的、 很一般的说欧右翼代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他们有什么样的共同主张等等等等。但是请你注意啊，并不是这个事情，你真的要按国家来讲，并不是每个国家的这些右翼政党的成员，他们的想法就能够跨国的在这些党团之内形成共鸣，并不是如此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最近的一件事情，就法国的这个所谓的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他就已经宣布不再与德国，大家觉得应该是像天然好兄弟的这个德国极右政党另类选择在欧洲议会合作了。他们本来在欧洲议会里面都共同属于一个欧洲议会层面的极右党团，也就是认同与民主党团，但是国民阵线说我不跟你这帮德国佬玩了。为什么呢？主要就是另类选择党在今年选举前出了一个丑闻，这个丑闻就关乎另类选择这个德国政党，他们提出了一个他们的主要的候选人，就每个政党每个党团都会有所谓的主要候选人嘛。就我刚才讲，这主要候选人就是预备将来选举结束之后，我这个人就代表我们这个党团出来竞选欧洲委员会的主席，或者至少要代表我们加入到欧洲委员会当中，不做主席也至少做那27个执行委员之一的。那另类选择提出的他们这个主要候选人呢，叫做马克西米安克拉。这个马克西米安克拉就在今年爆出了丑闻，这个丑闻直接导火索是今年的五月份选举前的时候，他接受了意大利一份报纸，一个大报，就共和国报的访问。在这个访问里面，他竟然说并非所有党卫军，就当年的纳粹党卫军，也就是正式名称其实是武装党卫队，都是罪犯。我们一般人都讲的这个 Waffen-SS 这个党卫军或者武装党卫队，被认为是纳粹党当中最忠诚也最凶残最穷凶极恶的一帮人，很多人在二战之后都被定罪。但是这个马克西米安克拉这个德国人哦，他居然说当年并不是所有的这些党卫军都能够叫做罪犯。那么这番话出来呢，就在全欧洲不光是德国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他这个政党，他所属的政党另类选择党，在欧洲层面，他这个不是他们加入党，他是认同与民主党团嘛。这个党团里面本来很多欧洲各国的兄弟政党，比如说像法国国民阵线，这些党里面就很多人有很大意见。为什么呢？因为欧洲的这些所谓的极右政党，比如说法国国民阵线，他在过去十几20年来一直试图让自己进行一种所谓的去毒化运动。去毒是什么呢？就是他把他身上一些毒要排掉。那个毒是什么毒呢？就这些政党，比如说国民阵线，在刚成立的时候，玛丽勒庞的老爸啊，他当年创立这个政党老勒庞，他们这帮人给人一个印象，就是这些人都简直就是新法西斯主义者，新纳粹分子。这些人都有个特点，就是尤其讨厌犹太人，因为过去纳粹就是这样子，对不对？会认为二战里面所发生的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可存疑的，甚至认为那是不存在的，是一个战胜者的谎言，甚至连这种讲法都有的。那么因此国民阵线由于当年的创办人就是一个这种对纳粹集中营、对纳粹屠杀犹太人这件事情是有保留的一个人，因此他的形象在法国自然是非常糟糕。那么在长年以来，大家都觉得投票给他这个政党国民阵线，或者在大选之后要跟他们合作，是不可接受的一条底线。那么因此国民阵线在以前呢，一直都是一个很边缘化的法国政党，直到他的女儿接班，玛丽勒庞接班，接班这个女儿够狠，把老爸给踢出去了，说老爸你过时了，你这些东西我做女儿的我完全不能够同意，把老爸赶走。那么让自己这个政党逐步的显得温和起来，不只是温和，欧洲这些极右政党很有意思，你知道吗？就好几个这个极右政党啊，但有部分不是啊，请注意，有些极右政党他们现在变成是格外支持以色列，就比如最近的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战争里面，他们的表现就非常支持以色列。为什么呢？其实这个原因就是他们觉得我们今天主要的对手绝对不是犹太人，而且我更重要叫洗白， 就大家都觉得我是新纳粹、新法西斯，其实我不是。纳粹法西斯的头号标志是什么呢？就是要灭绝犹太人、针对犹太人、歧视犹太人嘛。不，我现在反过来，我就最支持以色列。他们现在通常最针对的反而是穆斯林，尤其是移民欧洲的那些，无论是合法或非法移民到欧洲的穆斯林。那现在的法国的国民阵线就是这样的一个立场，所以国民阵线好不容易把自己洗白，变得势力越来越大，让法国人觉得这是一个可以选择的一个对象了。然后这时候我的在欧洲议会的合伙的伙伴政党，就德国的另类选择党，他的主要的候选人竟然说武装党卫队不都是坏人，不都是罪犯，这怎么能接受呢？所以就取消了跟他们的合作。因此接下来这次选举结束之后，认同与民主这个欧盟的党团会演变成什么样子，仍然有待观察。我讲这么长篇这个事情，就是要说明，其实所谓的欧洲的右翼绝对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子的，就大家有个大团结，就好像什么问题都没有，并非如此。可是啊，这个国民阵线跟德国的另类选择党，虽然在欧洲层面不再合作，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看法，但是他们过去曾经有过别的，至少在现代还有某些共同的倾向。比如说在俄乌战争问题上面，他们都是那种觉得现在战争就应该最好停止，或者至少欧盟不应该再以财力或者是武器输出的方式来支持乌克兰了。这个事情，跟我们欧洲没有多大的关系，是有这种想法的，大家都很接近。国民阵线玛丽勒庞则认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非法行动，是不对的，但是我们不一定要支持乌克兰，是这样的一个立场。好，但是呢，在别的问题上面啊，并不是所有的欧洲的右翼政党都会同意这样的一个路线。比方说举个例子，很明显意大利现在的右翼政党兄弟党，也就是意大利的执政联盟的主要政党，他的领袖不是我们很熟悉的那位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吗？梅洛尼呢，他就是亲乌的，他就积极亲乌，他就觉得欧盟应该力挺乌克兰战斗到底。那么这个梅洛尼呢，其实也很有意思啊，他是被人认为是右翼，但是我们要注意，在欧洲议会层面里面，他们这个兄弟党所参与的欧洲议会的党团，跟法国国民阵线还有德国另类选择党原来的参与的那个党团认同与民主党是不一样的党团，是另一个右翼党团，只不过没有那么极端，因此也不能叫极右翼，那就是欧洲保守派和改革主义者党党团。哇，听起来好绕，是不是？而这个梅洛尼呢，他在意大利被人常常称为是极右翼，但是在欧洲议会里面，他参与的这个党团呢，则又被认为是没有法国国民阵线那样极端的右翼了。举个简单的例子，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面，他就是亲乌的立场。而他原来在上台之前呢，他对欧盟的态度是非常强硬的，他公开说过，意大利的首都就是罗马，欧盟未来的首都也应该在罗马。他是很讨厌比利斯布鲁塞尔为核心的欧盟的，一直给他的选民印象是这样。但是当他真正上台之后，却又跟欧盟的委员会的主席冯德莱恩有相当不错的合作。那当然，这也是冯德莱恩的政治技巧非常的成熟老练。比如说跟他合作来处理北非的图尼西亚来的大量的非法难民跟移民的问题。然后呢，在环保政策上面，他也很反对欧盟的环保政策。而冯德莱恩则是欧洲更严格环保政策的主要的倡导者，但是双方还是能够达成不少的技术性的妥协啊。也就是说，大家都是右翼啊，但你看这个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右法，跟德国另类选择的右，跟法国国民阵线的那种右又不一样了。好，然后梅洛尼也好，或者是另类选择好，或者玛丽勒庞也好，这三个政党在很多关于性跟性取向问题上面看法都是偏保守的。梅洛尼呢，是个标榜自己是虔诚的基督徒，可是我们再看看另一个在欧洲层面上很有名的右翼势力， 也就在去年2023年大选之后成为荷兰第一大党的自由党啊。这个荷兰第一大党自由党他的领袖威尔德斯，他对这个 LGBT 是什么看法呢？他就力挺 LGBT。 就所以现在很多报道评论说什么啊，你看欧洲白左不行了，这个右翼传统的都是右，他们价值观就是社会保守的，一夫一妻的，这个还是不喜欢那么强调这个同性平权的。不是的，荷兰的极右翼就是力挺 LGBT， 他是反对穆斯林，而他反对穆斯林的其中一个说法是什么呢？穆斯林或者伊斯兰教就是对 LGBT 的最大威胁，就是对同性恋跟不同性取向的最大威胁。当然了，他也没有那么极端自由化，比如说他对于转性别啊 transgender 这个问题，他认为一个人如果要做变性手术的话，需要得到医生和心理医生的许可才可以，但是他至少不是我们心目中的那种传统右翼，对不对？好，我们再来讲讲，举一个，在因为我们今天我重点不是讲这个所谓的欧洲右转的问题，但是我还是要从刚才我描述的这个背景之下再来讲讲所谓的右转发生在最微观的层面上它的体现是怎么样。我们就看选民这个层面，个别选民在这一次的欧洲选举里面啊，他们为什么有些选民会去投票给刚刚我描述的这些形形色色的右翼政党跟政团呢？那当然是因为他对他自己所在国的原有的执政势力感到非常的不满。那这个不满的是什么呢？难道单纯只是像我们很多空泛的描述说是价值观的转变、意识形态的转变吗？不是的，它可以是非常实际的问题。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讲法国吧。法国我们大家觉得这个发达的先进国家、工业国家，但它其实是全球第六大的农业生产国，也是仅次于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的农产品出口国。由此可见，农业和农民在法国是多么的重要。而法国每一年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盛会，就是二月底在巴黎举行的巴黎的农业博览会，来自全法各地的农民业或农畜业业者，他们会带着自己的一些产品或者一些新的发现、新的发展来参与这个博览会。那么正好就在今年的一月底二月初呢，法国农民里面发动了72000个农民带了起一场运动，叫做包围首都运动。这个包围首都运动呢，就来想办法就要让马克龙这个法国总统知道法国农民有多么的愤怒，有多么的不满。那法国农民到底在愤怒什么东西呢？这就跟这次欧洲选举有关了。首先我们知道，欧盟作为全球在环境问题上面最投入，那么相应的政策也执行的比较严格的一个政治实体啊，它的环境政策跟行政手续也是出了名烦的。你如果是个欧盟里面一个农民的话，你会发现你有许多规则你要遵守，而且随着像冯德莱恩这样的欧洲委员会主席他的这个推动啊，这种环保问题带给你的这些要遵守的规则还在年年增加。比方说举个例子，欧盟有一套法律叫做自然富裕法 Natural Restoration Law， 那么希望呢在2030年之前富裕欧盟总共是五分之一的陆地跟海域。什么叫富裕呢？就是说你原来这个国家啊，你有很多地方你是拿来耕种的，有很多地方呢你是已经非天然化了，那么他们希望让你这个地方恢复原来的自然生态，那么他们要走这么一套做法。那在2050年之前呢，还要富裕全欧洲所有的生态系统，以达到恢复 90% 的目标。那么因此啊，每个成员国都有，现在你别说你有这么多农地，但是你有 4% 的农地你必须不能再耕种了，来确保生物的多样性。同时他也要求会员国到2030年的时候应该降低 50% 的化学农药的使用。那么法国呢，这是欧盟规定已经够烦了吧，对不对？到了法国，这法国还要比欧盟严格。法国针对农药跟杀虫剂的使用有更严格的规定，很多种农药杀虫剂是不准用的，然后还有就算能用的也要经过很严格的行政程序。 然后现在法国还懂得用高科技，还有欧盟也是用卫星系统及时监控各片农耕用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法国的农民就觉得自己受到了重重的压迫，再加上近些年的俄乌战争，然后全球的通货膨胀啊，现在农业生产的成本也比以前高了很多。那么根据调查，过去几年来呢，法国的农民里面呢，大概有十分之一或到五分之一那么多是属于贫困人口。然后法国农民甚至在前几年我还读到个数字很惊人，就每两天就有一个法国农民要自杀，就是这个太困苦了，他要自杀他才觉得是个解决之道。那么所以法国农民如此的不满，有对欧盟不满，也对法国总统马克龙这么严格的环境政策不满，这些讲法我觉得你要注意。你能不能说是他们现在忽视环境问题，觉得环境问题不重要？不是，而是对这些农民来讲，他也觉得环境问题很重要，但是问题是他现在有一个活不活得下去的问题。你比如说像我刚才讲的农药啊，用农药好不好，用某些化学农药可能他也会觉得不好，可是问题在哪呢？问题在于你不准这些法国农民你用这些农药，你用什么农药你要经过检查，有些农药你要得到批准，但是你回头你到超市一看，因为你国家不是还要跟别的国家搞贸易吗，甚至还是自由贸易，我发现怎么进口的很多东西，比如说美国农产品或者别的地方的农产品，它一样用这些农药，它价格比我们便宜，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环保法规要遵守，它成本就降低了，所以它东西比我便宜，它还能用农药。那我们呢？我们是又不能用农药，我们成本还高，不能用农药，你知道耕种其实本来就已经很困难，不能用杀虫剂耕种也就很麻烦，你成本就会高，结果一拿到市场上拼，我的东西就不好卖了，就卖不出去，我利润就降低了。那就对他们来讲，这种不公平是非常现实的一件事情，你不能够只是单纯的指责这些农民没有学问，没有教养，怎么没有远见，不知道地球就要灭亡，你这么去指责他就太空泛了。因为你站在他的立场，你会发现环境不是不重要，但是问题是今天他还能不能够给自己家的饭桌上提供足够的粮食能活下去，这个问题就是他有个不公平的竞争的问题在这里嘛，对不对？所以你就能够理解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法国农民会在过去刚刚结束的这场欧洲议会的选举里面要支持所谓的极右的国民阵线这样的一种极右势力了。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意识形态的投票，它是一个现实问题的投票。那么这种投票除了它反对欧盟现有的严格的环保法规之外，以及不公平的经济环境之外，另外一个就是带有抗议性的。所以欧洲议会层面的选举啊，在很多国家那里，他的选民那里，其实他并不是带着一个有政策主张倾向的选举，跟国内选举不一样，他是用它来表达我对现在我的国家的执政党的不满，是种抗议性投票，它带有这样的一个色彩在。那么大概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马克龙觉得他的国家里面有很多选民透过欧洲议会的选举对他的执政表达抗议。而我们都知道在他这个第二个任期，其实第一个任期以来他已经受到很多的挑战，包括当年的法国黄背心，然后到了第二个任期之后就问题还是重重，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到的今年的这个法国农民发动的包围首都大规模的示威跟行动，那么使得马克龙其实很早就已经开始在考虑要不要干脆解散议会提前大选。那么根据法国的世界报的报道啊，其实早在六个月前马克龙就已经在考虑要不要这么干。那么到了5月20号的时候，他就跟身边的人最亲密的顾问们就开始讨论是不是可以这么做。终于到了这次欧洲议会选举之后，他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他觉得不这么做不行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那就是因为如果他现在继续执政下去，他觉得当他的国民都在倾向支持自己的反对派的势力的时候，他会觉得他的执政接下来几年会更不顺畅，会变成没有足够的合法性跟认受性，会变成一个跛脚鸭， 于是进行是政治豪赌，不如我们现在马上大选，看看大家在我们法国国内政治这个层面来真的了，不是要你投抗议票，是你是真的能够认同国民阵线那样的政策吗？还是只能继续认同我们复兴党以及跟我的执政团伙们的这种政策呢？大家就这个问题来投票吧。那么这是一次政治豪赌啊。我们知道在法国这个选举啊，国会选举是两轮制的，所以他6月9号宣布，那第一轮呢就是6月30号就进行第一轮，第二轮呢就是7月7号。那么其实对很多他的就算不是最反对他的人来讲，这个选举的日期也有点太过紧迫，让法国政坛引起震动，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呢？很简单，你比如说从巴黎市长啊，他是法国社会党成员，他就会觉得天哪，你这太要命了吧。7月7号是第二轮选举，你知道7月7号再过三个礼拜是什么日子吗？那就是巴黎奥运会，还有三个礼拜我们就搞奥运了，你现在来给我搞大选，这是开玩笑吗？然后马克龙还说了，就算他这次选举输了，他也不会辞职，因为法国是双元首制嘛，尤其是总统为首的双元首制，那这个就算他输了，他顶多是政府的总理换人，但总统还是不用换的，他还可以继续当的，因为总统他当年也是自己独立一个直选产生的嘛。但是如果说复兴党跟他的盟友们输掉了这次接下来的这个法国的议会大国会大选，那么新上台的这个政府的总理很有可能就是最反对他的刚才说的这个极右翼的国民联盟的现任党主席了。现任党主席不是玛丽勒庞，玛丽勒庞已经隐身在幕后了，现任的国民阵线的党主席是才28岁的人称法国小鲜肉的巴尔德拉。我们知道现在现任的法国的政府的总理已经够年轻了，万一换了这个他就更年轻，他才28岁啊，这很夸张。那么当然你说这次政治豪赌是具有马克龙的风格的，非常的大胆冒进积极，你甚至可以说他勇敢，你甚至可以夸赞他勇敢，可以说他鲁莽。那么以前法国总统奥朗德呢，有一个负责宣传的官员啊，就在接受世界报的访问的时候说，马克龙认为他自己是1968年的戴高乐。什么意思呢？就1968年5月的时候，法国巴黎五月风暴的时候，戴高乐在当时解散了议会，然后重新获得了议会的绝对多数席位来稳定局面。但事实上这个官员奥朗德的以前的官员就说，他将会成为1997年的希拉克，并让国民联盟入主总理府。什么意思呢？因为1997年的时候，右派的法国总统希拉克一样也解散了国会，但是他却让当时的左翼的社会党重新执政。也就是说马克龙要赌的就是，我这次大选完之后，我的政党跟我的盟友重新取得多数，稳固法国的政局。但极有可能那个现实会是他会输掉这次选举，使得他的政府的总理是他现在的反对党国民联盟的人。那到底最后事情会怎么样，我们就继续观察下去。那么再接下来我们还有没有机会再谈所谓的欧洲右转呢？那我们以后再说。今天我们讲的这些东西啊，纯粹是从最基本的技术的最常识的层面来讲欧洲选举到底是在选什么，这个选举的意义在哪里，这个选举所谓的结果，所谓的右翼化，它到底又指的是什么。我已经跟你介绍过了，不同国家它的政治环境完全不一样，对他们而言投这个欧盟的票的结果和意义也是不一样的，而所谓的右翼也并不是那么的铁板一块，他们的立场不一定都是那么一致。所以我讲了一个这么用一个多小时讲了这么复杂的事情，我希望你今天呢能够睡得更好，多半都会。好，那现在我们来回应一下一些朋友给我们的留言和问题吧。 OK， 有一位朋友叫王慧，你说，我是一名设计师，我第一眼看到八分半的 logo 就非常喜欢，谢谢您，谢谢。那么直到我今天正好看到了有水的涟漪在灯光的映照下，我感觉到某种奇妙的关键性，我想问问这个 logo 是怎么来的。我以前解释过，我今天就不在这里多费唇舌浪费您的宝贵时间，我建议您去看一看我们这个 logo 的设计师 天格斯先生，他是很出色的设计师。他在小红书上面呢是有一个账号的，他曾经解释过八分半现在这个 logo 这个 icon 的设计是怎么来的，我觉得你可以去参考一下好不好。那第二，有一位朋友就回，有许多朋友回应上次我们番外的时候提到这个我们国内的网红铁头在日本东京的靖国神社那里涂鸦写上那个神社是个 toilet， 然后在那里公开撒尿这件事情。我当时就说我不太赞成这样的做法，尽管我认为靖国神社绝对有问题，靖国神社内供奉二战的甲级战犯绝对是错的，我都表达过我的看法。那么但是我认为用这样的事情去表达抗议，首先你是在他国犯法，然后犯法之后又逃回自己中国来躲避这样的法律责任，以及承担起对这个事情该尽的一个责任和义务，这并不是一个很体面很高尚的爱国行为的表现。可是有许多朋友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这位 Montpellier， 你说铁头这件事儿到场看法，我有点不认同。如果根本不认可当地的法律，为什么要被当地的法律审判来作为敢做敢当的标准呢？说实话 Montpellier，我没有太能够明白您的意思啊。您说的是说如果铁头根本不认可，或者我们不去认可，或者您不认可日本当地的法律，那你就于是可以就觉得不需要被当地的法律审判，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凭常识来想啊，铁头做这件事在日本会犯的法，其中一个我们最能够想到的就是在公开场合露出性器官，所谓的露体。我不是日本法律专家，我不知道日本相关法律规定怎么样，但是以我们正常常识来讲，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就拿我们中国来讲，露体都是犯法的。第二，在公共场合便现小便大便，这在大部分地区啊，先进地区也都是犯法的，那么在中国也是犯法的。那么我猜想这两件事情在日本都是犯法的。那这个犯法之所以犯法，因为是背后牵涉到于我们这些文明社会公认的某种风气良俗的问题。我们都觉得在公共场合露体，在公共场合公然的大便小便是不对的，是不道德的，是不雅的，是不文明的，因此又设立了法律来规管这些事情。您指的是您不认可日本有这样的法律，是这个意思吗？那么也就是说中国可以立这样的法律来规定一个人不能够露体，规定一个人不能够公开场合大小便，但是您认为在日本这么做就应该是可以的？如果日本有法律也规管这些事情，你不认可日本这样的法律，您是这个意思吗？那为什么不认可这样的法律呢？那是因为那是日本吗？是因为日本是二战中我们的敌国，是我们的侵略国，然后你觉得因此日本整个国家的法律你都能够不认可吗？所以也就可以不需要接受当地法律审判，做了事情就逃回来，您是这个意思吗？还是说这个法律在日本也许是可以的，只不过不用在靖国神社上。就如果说他这个公开场合露体，在公开场合大小便，如果是在东京站这么做，那你就觉得就不对了，但在靖国神社那你这么做他就是对的。也就是说同样的法律，只是因为换了一个地点上面产生了这样的行为，您就觉得可以不用认可，您是这个意思吗？我没太看得懂，希望下回再等您解释给我听。上次呢我们还提到了这个一些的实验动物福利的问题。那有一位老朋友啊叫 Lucky， 你说老八分一期不落，八分半出来立马在朋友间奔走相告，也第一时间呢想要支付，然而觉得幸福不能来得太容易啊，于是等到自己交了论文开题报告，才把八分半作为礼物送给自己。我的天啊，这不是折磨自己吗？这还能叫幸福吗？谢谢您啊 Lucky。 你说感谢又讲了一次关于实验动物福利的讨论，原来你在动物福利领域工作今年就20年了，哇真是老前辈，要多向您学习。说时而备受鼓舞，时而沮丧无措，所以听到八分半的朋友分享自己经历，心里很欢喜。相对其他动物而言啊，实验动物福利的相关法规其实已经算是丰富了，但许多一线人员其实在实操方面还是很有挑战的。自己想要减轻动物的痛苦，但却不知道如何减轻， 目前呢，农场动物福利的议题的普及大概是最困难的了。希望我有机会啊，基于中国哲学体系和实际状况来说说。谢谢您的鼓励啊，将来我们找机会聊一聊。从实际状况来讲，农场动物的问题呢还好一点。基于中国哲学体系，说实话，我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讲了。我们目前看到的关于动物伦理学的讨论都是基于一些很多西方哲学家的讨论，那没有什么所谓基于中国哲学体系的讨论，顶多我们讲来讲去天人合一啊、民胞物语啊等等。但是你说真要讲出个系统，恐怕说实话，以我这么孤陋寡闻的见识来说，我还没有见过有任何一个哲学家从中国哲学体系发展出一套成系统的具有完整解释能力的一套动物伦理学，所以我大概也没有这个能力，很抱歉。另外一位叫刘波的朋友，你说太好了，这个七号的时候我还是能够回来，虽然是番外，但还是有收获，谢谢您啊。你说想请我安利一下台湾的幽人神谷，这个团体已经有36年的历史，他们在台北近郊的老泉山上，创始人刘若渠和艺术总监阿禅师傅带领下，团员们每天以打拳、打鼓、打坐三打为训练方式，他们的表演充分体现道义合一，活在当下，曾被形容为从阿尔卑斯山上走下来的山神，阔别五年后又回来了。六月和九月，他们带着默剧《五色 2.0 版本分别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成都四川大剧院、杭州大剧院、苏州文化艺术中心、西安陕西大剧院、厦门闽南大剧院演出。那么相信喜欢八分半的听众一定也会喜欢幽人神谷的表演。哎，最后几句话我不肯定啊，但八分半的朋友们啥人都有，我真不敢肯定。没错，您说的很对，幽人神谷是我们华人世界里面最优秀的，我们中国最优秀的其中一个最传奇的一个演艺团体之一。其实我认识他们创始人的当年，因为我少年的时候曾经参与过很多剧场表演艺术的事情，那么我都不知道原来他们最近又要回来国内演出，那这真是太好了。那希望大家听到刚才这个消息啊，有机会的话呢去了解一下认识一下。好，那么再来呢还有一位朋友啊，这位朋友的名字很独特，叫做司马光砸缸咣当咣当。说想问一下，如果打算从历史的角度了解佛教的话，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书籍推荐呢？谢谢。哦，那简直是太多了，同时又太少了。为什么呢？是这样的，首先呢，在全球范围内，对于佛教史的研究简直已经达到了汗流冲动的地步。但是你说在中国学界里面，或者在中国出版界，我们所有能看得到的书呢，其实又并不是那么多。再来，您问这样的问题，我会假设您是想看一个比较通论性的，甚至是入门性的介绍。这方面我必须坦白讲，那就更少了。我们国家呢，发展到现在，我们佛学研究领域里面，或者佛教史研究领域里面，其实在青年一代是有许多相当出色的学者，中年一代里面也有不错的积累了。可是问题是很多时候大家都会写的是比较专门针对某个课题某个方向，哪怕是关于禅宗都有相当厉害的禅宗史的写作，专门的写作。但问题是那都不是给一般读者的通论性的，这种写给一般读者通论的，又要写得好的，又要大家公认都觉得很佩服的，这种书写其实是很难很难写的。就许多学有专精的学者是不敢随便写这样的事情的，那么而敢有这样写这样的书，又要写真的写得好，那就更不容易了。这个问题实在很难，尤其在中文学术界、中文出版界，你能看到书来讲话，就是在大陆来讲话，我真不知道能够介绍多少。所以我想到的还是一些老书啊，那作为入门，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从那里入手。比如说我们中国前辈学者吕澄先生有两本老书，这个书真是很老很老，但直到今天我觉得作为入门，你也许里面很多观点已经过时，甚至有资料的错误，但作为第一部是可以接受的，那就是他的吕澄先生的两部。第一部是印度佛教源流略讲，第二部中国佛教源流略讲。那么再来呢，则是日本学者 平川章老师的《印度佛教史》。那么这本书呢，也有一定的年份了，但是仍然是一个目前中文出版界作为通论性的印度佛教史的介绍其中最好的一本。那么另外一本呢，同样是日本学者水野宏元老师所写的《经典成立史》，那也是一本写给大众去读的一个佛教佛典的历史的一本书。那虽然他讲的是佛教经典的形成的历史和过程，但其实一样也会涉及到整个印度佛教史的流变。那么这几本书就是我目前能介绍给你的最简单最入门性质，但其实坦白讲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啊，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你真的要看很浅很浅的东西的话，我想市面上是有很多，但是我不敢保证他们写的怎么样。那么这几本我觉得是应该可以试试看。那么看完这些，就可以看一些接下来更专门性的、更针对某个时代或者某个方向，比如像葛兆光老师所写到的中国禅宗，或者徐礼和这位前辈汉学家所写的像佛教征服中国这些书，就可以陆续再读下去了。好，今天讲了这么多繁琐的问题啊，我们头昏脑胀，一起来放空一下，轻松一下。我今天介绍给你的音乐是一个日本很小清新的一个民谣乐队，叫 Mamerico。 那 Mamerico 是个很特别的一个乐队啊，2008年成立，是两个人成立的，干的一个是叫做 Maya， 一个叫 Kasumayano。 那这两个人呢，2008年成立这个乐队，在这个乐队的风格是日本的民谣，加上一点点的，加上也不叫一点，加上相当多拉丁色彩，很有意思。而一直跟他们合作的是一个，还是一个瑞典音乐人来当他们的监制。2008年成立到现在只出过两张专辑，算是另类的一个民谣乐队。那么他们2022年的时候推出过一张专辑叫做 Homemade。 那么你听听看啊，就很典型的，就刚才说的日式小清新加拉丁风的那个风格是怎么回事。那么这首歌很可爱，其中这首歌叫做香丽拉香露拉，香丽拉香露拉是什么意思呢？我也不懂，反正挺好听的就是了。我们来听听看 Mamerico 2022年专辑 Homemade 里面的这首香丽拉香露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拉香丽